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许东威。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本诗歌绘本，第一次提问。这本绘本的作者呢，是日本著名的诗人长天弘，画家是伊势英子，由原度定子翻译。这首诗呢，被日本国语教科书选入而广为流传。那么作者长天弘有30个诗意的提问，引领读者发现自然之美，生命之真。那么我下面呢，给大家读其中的一两段。第一次提问，今天你仰望天空了吗？天空是很远很远，还是近在眼前？云看起来像什么？风又是怎样的味道？你觉得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一天？谢谢这样的话语，今天你是否说过？窗外路边是什么映入你的眼帘？挂满雨滴的蜘蛛网，你可曾看见？走过橡树，走过榉树，你是否曾停下脚步？街边的树木，你知道它们的名字吗？你可曾想过把它们当作朋友？你最近一次凝望河川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坐在沙石上，坐在草地上，又是哪一天？真美啊！是什么让你情不自禁发出赞叹？你能说出最喜爱的几种花吗？在你心目中，谁可以被称为我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 家好，我叫裴佳伟，我来自21世纪幼儿园。今天我跟爸爸妈妈读了搜搜先生的故事。我觉得故事里的搜搜先生跟身边好多人可像了，总是低头玩手机。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要常常抬起头，才能发现世界的美好，才能关心身边的人。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西班牙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的名字是奥加尔德·迪奥斯，是由常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书房、郑州大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搜搜先生。这个故事是关于搜搜先生的故事。搜搜先生的名字并不叫搜搜，只是他的绰号叫搜搜啊。这个搜可不是哆来咪发嗦的搜，而是搜索的搜，搜查的搜，到处搜搜找找的搜。为什么要叫搜搜先生呢？那是因为搜搜先生不管是什么时候，总是在搜啊搜，找啊找。你瞧，搜搜先生来了。他低着头，两只手背在后面，他的眼睛看着地面，眉毛耷拉着，嘴角一点儿微笑都没有。他正在走路呢，一边走路一边搜着地面，走起路来的声音也是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他的影子正好在脚底下，他眼里看到的只有地面的砖头块。对了，搜搜先生走起路来就是这样的，每一天走路都是这个姿势。一天早上，搜搜先生在路上走，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一边搜一边走。这时候，兔子怀特从旁边走过去，就跟搜搜先生肩膀擦着肩膀走过去。怀特拿着一盆花，哦，花已经开了。怀特很高兴地微笑着向搜搜先生打招呼。 哎，你好，你在干什么呢？ 可搜搜先生呢？ 他的头也不抬，眼睛也不看怀特，他就这样低着头看着地面，背着手一边走一边回答： 搜一搜。 走着走着，过了一会儿，熊小姐雷蒙娜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搜搜先生身边经过。啊，这自行车可真漂亮啊，还有个舒服的小椅子呢。雷蒙娜小姐向搜搜先生招了招手。 嘿，你好。哦，你低着头看着地面在干什么呢？ 搜搜先生已经走过去了，他还是头也不抬，他回答说： 搜一搜。 他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到了中午的时间，搜搜先生的影子已经完全在脚底下了。这时候，洛西塔经过了他的身边。洛西塔披着小披风，踩着滑板车，还扛了一个好长好长的大梯子。 嘿，你好，你在干什么呢？ 搜搜先生呢？ 老样子。他还是低着头，连看都没看洛西塔，就说：“ 搜一搜。” 哎，搜一搜，搜一搜，到底在搜什么？不一会儿，崔西和吹西出现了。哦，他们俩长得可真够像的，都是尖尖的耳朵，长长的鼻子，大大的眼睛，穿着小短裤和靴子。他们俩扛着一棵树，哦，这真是够奇怪的，为什么要扛着一棵树走路呢？他们对搜搜先生说：“ 你好。”“ 哎，你好，你在干什么呢？” 苏苏先生可没看到这么奇怪的事情，他要是抬起头来，一定能发现他们俩穿着三角裤扛着一棵树这么奇怪。可是苏苏先生的眼睛都在脚底下。 搜一搜。 就这样，苏苏先生就从崔西和吹西的旁边走过去了。午饭的时间，搜搜先生还是同一个姿势，耷拉着眉毛，眼睛看着地面，弓着腰，弓着背，双手背在后面，嘴角耷拉着，看着地面向前走。橘子先生和柠檬先生开着一辆小汽车从旁边经过，他们的车上装满了西瓜，圆圆的西瓜看起来很好吃嘛。他们一看见搜搜先生，就热情地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打招呼。 喂，你好啊。喂，你在干什么呢？ 搜搜先生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跟他说话，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搜一搜。 瞧，还是老样子。这天下午，搜搜先生就这样保持同一个姿势，同一个回答，遇到了很多人。他遇到了猫咪泽塔，遇到了茄子先生，遇到了乌龟阿基利斯，遇到了艺术家艾瓦里斯特，他还遇到了菲尼克斯，还有小鼻涕虫。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有意思。瞧，泽塔端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烤饼。乌龟阿基利斯一条胳膊绑着绷带，踩着滑板车。他一定是不小心摔下来过。至于小鼻涕虫嘛，他竟然坐在一架纸飞机上，这可真是太有趣了。他们都向搜搜先生问好。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干什么呢？ 人人都在问搜搜先生到底在干什么。可搜搜先生的回答永远都是一样的。 搜一搜。 他连表情都是一样的，他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好像这个世界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毫无意思，没有一点意思。 搜搜先生就这样走，走啊走，走啊走。 可是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落到了他的头顶上，那是一只小鸟，一只戴着眼镜的小鸟，它正在天上飞呀飞呀飞呀，它飞得很开心，飞得很快乐。不过飞着飞着，它正好经过搜搜先生的头顶上的时候，它有点忍不住了，它就这样一滩鸟屎就从小鸟的给拉出来了，然后从空中 小鸟的屎掉在哪儿了？正好掉在了嗖嗖先生的头顶上，热烘烘软乎乎的一滩鸟屎就这样从天上掉下来，掉在了嗖嗖先生的头顶上。嗖嗖先生当然感觉到了，热乎乎软和和，于是嗖嗖先生抬起了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圆圆的，嘴角不再向下耷拉着，而是长成了一个圆的形状。这还是第一次，他的眼睛从地上离开了，看到了身边所有的人。熊小姐、兔子先生，还有胳膊绑着绷带的乌龟，还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他们也都吃惊地看着嗖嗖先生。嗖嗖先生的眉毛跳得高高的，这些人真是太有意思了。紧接着，嗖嗖先生朝更高一点的地方看去，他看见了几座房子，一个学校和一家电影院。他发现了大树，还有小树，他发现了苹果、橘子，还有书。他还看见了四根天线，23个窗户，6辆自行车，还有一只鹦鹉。嗖嗖先生的嘴角开始向上扬了，接着嗖嗖先生的眼睛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注意到了天上的太阳，远处的彩虹，他看见了白色的云，还有灰色的云，他看见了3架直升飞机，2个降落伞，2个热气球，1只风筝和33个气球，还有1架大飞机，还有个滑翔伞呢。嗖嗖先生的腰已经完全直起来了。他就这样看呐、看呐，这个世界是这么有趣和新鲜，一直到天渐渐黑了下来。嗖嗖先生看到了一轮圆圆的满月升起来了，星星们在天空中闪烁着。他还看到了咔嚓一道闪电，2颗人造卫星，嗖一艘宇宙飞船，还有火星、木星和土星。一颗流星飞过的时候，嗖嗖先生许了一个愿望，你猜那是什么愿望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就从那一天开始，从那个许了愿望的晚上开始，嗖嗖先生变了。他走路再也不弯着腰，弓着背，低着头看着地面，他挺起腰杆看着远处，向所有的人打招呼，他看每一个风景，享受每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嗖嗖先生不再总是嗖啊嗖，他开始享受生活了。好了，故事结束了。你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那别忘了也把它们画下来吧。 故事讲完了。 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放学之后，呱呱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呱呱问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买一部摩托车？ 妈妈回答，妈妈没钱，买不起啊。呱呱这个时候紧接着妈妈的话说， 等我长大赚钱，就为你买一部摩托车，到时候你就可以用摩托车带我上幼儿园了。 路上，呱呱和爸爸看到了一个熟人，爸爸和那个熟人攀谈起来，不一会儿就互相道别分开了。于是呱呱问爸爸说， 爸爸，刚才那位叔叔一定是你们的领导。 爸爸说，哎呦，那他脸上又没有标志，你怎么知道的？ 你脸上有标志啊，看你吓的那个样子。 呱呱已经上小学了，他有一个存钱盒，放在衣柜的抽屉里。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需要零钱的时候，就会从他的钱盒里边掏，并且留下一张借条。呱呱显然不喜欢这种做法。有一天，有人交给爸爸一张钱数不多的支票，他跑进呱呱的卧室，找到钱盒，但是里面只有一张小纸片，小纸片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我的钱全都在冰箱里，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所有的资金全部冻结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第五幼儿园分园的小朋友张逸轩要教我们唱儿歌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白兔。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蜗牛，不是小白兔。谢谢大家。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白兔。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蜗牛，不是小白兔。